天洒芬芳空飞，天涯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痛并把快乐尝尽，明明话那么安心，假装那只是定理，逻辑也不能相信，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，明明只是定你，逻辑也不能相信，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想他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。陪这一生好光景，